欢迎收听 Täglicher Apfel 每日一苹果，德文老师远离我。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对话吧。 Hallo Svenja, wie hast du dein Wochenende verbracht? Sehr gut. Ich war im Tierheim, da ich dort jetzt ehrenamtlich arbeite. Das ist ja toll. Welche Aufgaben hast du dort? Ich füttere die Tiere und mache die Käfige sauber. Das ist sicher eine große Verantwortung. Auf jeden Fall. Aber ich möchte die Tiere unterstützen. Bekommen sie spezielles Futter? Ja, jedes Tier hat andere Bedürfnisse. Es ist eine wertvolle Erfahrung für mich. Wirst du nächsten Samstag wieder hingehen? Ja, ich werde den ganzen Vormittag dort verbringen.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让我们来解析一下。Fabian 一开始问 Svenja 畜牧是怎么过的，用了 verbringen 这个动词，意思是度过或花费时间。 没错， Svenja 说他在 Das Tierheim， 也就是动物收容所，他在那里做 ehrenamtlich 的工作，意思是志愿的或义务的。 这里他用了一个关键的连接词 da 来引导原因从句，这跟 via 很像，都表示因为，而且动词 arbeiter 必须放到句子的最后面。 接着 Fabian 问他在那里有哪些 die Aufgabe， 也就是任务。 Svenja 说他要 füttern现实动作，还要清理 der Käfig， 也就是笼子。 照顾动物确实是一份很大的 die Verantwortung， 也就是责任。但 Svenja 很乐意 unterstützen， 支持并帮助他们。 他提到每只动物需要不同的 das Futter， 也就是食料，这对他来说是个宝贵的。Die Erfahrung, 经验。 最后 Fabian 问他下周是否再去，用了第一未来式 Future one， 它的结构是助动词 werden， 加上放在句尾的原形动词。 没错， Svenja 回答 Ich werde den ganzen Vormittag dort verbringen， 这里的 werde 和句尾的 verbringen 组合在一起，表示他将会在那里待上整个上午。 今天的德文学习就到这里，大家下次见。